人保服务又升级，理赔夜市开张啦！自中国人保518客户崛起，线下理赔服务网点时间延长至晚九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 4001234567。听众朋友，接下来呢，让我们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我们主要关注的是高速公路。目前呢，在上地到建亭桥进京的方向，马甸桥到北沙滩以及上清桥出京的方向，还有在太阳宫桥到京城高速的收费站出京的方向，温榆桥到尾沟路段进京的方向，以及三元桥到五元桥的出京方向，四环到五环的进出京的双方向，还有呢，在玉泉营桥到新发地出京的方向。以上的路口路段机动车流量是比较大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软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北京时间17:06，正走在路上的朋友们，你们还好吗？ 哎呀，反正刚刚我们在播路况的时候，连我们直播间都能够听到特别大声的雷声。 对，最最关键的是，某人在今天下午的直播当中还一口咬定未来一段时间不会有雨，大家放心刷车。 是，请大家关注我们下午在文艺广播的直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来自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嗯，大家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熊丽。 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实际上我们要说的全都是一个内容。 对， 嗯， 就是动物。 不、啊、应该跟他们这儿更接近的应该是两个字。我相信一会儿让嘉宾说的时候，嘉宾一定说，哎呀，维子虽然没去过我们那儿，但是对我们那儿太了解了。就是一个是野这个字， 嗯， 还有一个是爱。就这两个字，哎，围绕着他们这个地方。 行，那我们这么着，我们一会儿来公布一下我们的答案到底是什么样的地方。 有小礼物吗？ 有啊。 好， 我告诉你啊，我在2年前的时候 去过 第一次之后，在一段时间之内接连去， 家里来气儿了吧？ 对，就随着孩子一点点长大，然后平时待着，你想我住的离那儿又近， 是， 然后没事儿走一圈啊，嗯，就是看完之后啊， 嗯， 哎呀，我确实觉得现在孩子太幸福了， 是的， 这都是我们小时候没见过的， 是的， 是吧？你什么时候见过老虎在你旁边溜达？狮子在河的对岸溜达，就是你会觉得、哎呀，太有这个情趣感了。 是的，是的，来吧，隆重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 嗯，我们今天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北京野生动物园党委副书记、总经理，也是首旅集团成员企业北京绿野晴川动物园有限公司吴兆征。吴总，你好。 主持人好。 嗯， 听众朋友们好。 对，而且在这儿还得简单说一下，就是你听这个名头啊特别多， 特别长， 哎，对对对，但是人家真的是对动物特别的了解。 嗯，刚才一个问题就问傻了我了， 比如 就是关于脚趾头的问题。 对，当然脚趾头的这个问题一会儿也是要问听众的。 哎呀，我刚才在想，吴总你真的是太这个和现在紧密结合热点，对吧？ 世界杯， 对，踢球嘛，得用脚吧。然后我们今天也跟脚有关系。 是，所以刚才吴总也说了，说维子没问题啊。就除了我们大兴野生动物园的这些园区的动物的问题问我的同时，其他的小动物你要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问我呀。 嗯，因为吴总在这方面真的是专家。 是的。 那同时我们还请到的是来自北京野生动物园的副总经理杜春华，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好，欢迎欢迎二位。 哎，接下来我想 问两个问题啊。 好，开始。 其实也是围绕你刚才说那俩字儿。 嗯。 就刚才一上来，王维就说到了这个地方，就位于大兴的北京野生动物园，一定要跟两个字儿有关系。第一是野，第二是爱，为什么呢？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在大兴的北京野生动物园呢，因为它坐落在3000多亩的人造林中，实际上也是一个森林的概念。那这个野曲是非常多的，而且呢，我们这2年推出的包括长达11公里的自驾区，那完全是在一个这个原生态的一个环境里去看各种野生动物，所以我觉得用这个来解释野，那是非常好的。那就爱来说呢，北京野生动物园主要体现的是关爱森林、保护动物和互动体验。 是的， 它是给孩子们提供这样一个平台。所以我们的儿童动物园，新开放的儿童动物园里面，那小朋友们直接很多就是在我们经过专家评估的这个非常具有安全性的野生动物，包括一些萌宠动物亲密接触的过程中，能体会到这种互动能产生对野生动物的初期的了解和爱。 嗯，哎，怎么样，我虽然没去过，这俩关键词都对吧？ 确实确实确实。 哎，这么着，就是我先问问你， 哎， 就一提到这个大兴的北京野生动物园，在你脑海当中，就你没去过， 嗯， 你现在想象它，就刚才再加上我们的这个吴总介绍完，它应该什么样呢？ 大， 是占地面积大， 林子多， 嗯， 也就是 树多， 哎，对对，绿化面积特别多， 嗯， 这是肯定有的。然后再其次，因为这么多天了，我们都在萌宠的萌预测嘛，然后预测这个，然后每次我都说，天哪，这么多动物，哎呀，这里得有多少动物啊？正好一会儿也得让两位嘉宾说说。 我告诉你，今天虽然我们两个去不了，我不能让你去现场， 嗯， 但是我们今天三路主持人，此时此刻正在位于大兴的北京野生动物园，他们分别是我们的大管家毛毛啊。这个一个，哎呀，简直是爱动物胜过爱自己的一个姑娘， 是， 尤其特别喜欢大熊猫这类的哈， 嗯。 一听说我们有这样的这个任务，马上举手表示我要去。他今天担负了什么样的任务，我们也不知道。第二位呢，是在周六节目当中一直跟各式各样宠物打交道的小眼孙涛，嗯，然后他呢，在去之前，据说对于3条线路左挑右选，最终他走的是哪趟线，要完成什么任务我也不知道。还有一位呢，就是大家知道了近期身体抱恙，但是依然不会放过这次和动物亲密接触的我们的夏小胖。 嗯， 我跟你说，刚才我们的工作群里头已经被他们的照片刷了屏了，嚯，这一个一个的，我觉得是这样哈，到底会出现什么样的特殊情况，他们三个人此时此刻的这个情景是什么样的，我们稍后呢会一一来连线。同时呢，我们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如果呢您去过大兴的北京野生动物园，您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个区，或者是在那儿呢，哎，您看到了什么不一样的动物，您呢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我们今天是有礼物送给大家的哦， 是， 对吧？ 而且除了这些礼物之外呢，我们一会儿在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大概每一节当中，我们都会跟听众朋友说一个问题。 嗯， 这个问题如果您要是答对的话，嗯，会有一份精美的由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提供的礼物。哎，这个礼物还真的挺好看的。 对，而且那礼物一看就极具有动物园的气息， 而且这些礼物都是我们前方的三位同事精心挑选的，而且每挑一个，尤其像小胖啊，挑了这个就哎呀，这个还不够，哎呀这个，哎，最后他挑的这个还专门给我们拍了张照片， 嗯， 真的我都想要。 哎，我们这么着吧，我们描述来描述去，相信大家已经按捺不住了，到底你们的问题是什么，我们先出我们的第一道问题给大家好不好？ 可以，那吴总您来出。 好，这个去过大兴野生动物园的朋友们呢，一定都知道，在自驾区有一组非常快乐的棕熊，一个大的家族。这个棕熊最习惯做的一个动作呢，就是站立起来跟大家来招手。我的问题就是，棕熊的这个招手的前肢的手，一共有多少个手指头？ 是单手的还是双手的？ 单手的。 单手的。 左手的、右手的一样吗？ 嗯。我觉得好像是一样的。 哎，说到这个，我确实看到过这样的场景。 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带着孩子走的时候，然后路过那个区域，就会看到特别特别体格健硕的一只棕熊，然后站起来给你挥手，好可爱。 天哪，真的吗？ 但是我忘记数了，主要离得稍微有点远，我也没看清，你知道吧？早知道会有这个问题，我还不如带着望远镜去呢。来，我们的问题就出来了。第一个问题是，跟大家挥手的那只棕熊，它的前部有多少个 脚 趾头？ 对，反正刚才那个吴总说了，左右手应该数量是一样的。 嗯， 哎，您只要说它单手是多少，正确 就可以了。 哎，就可以了。 哎，我们的礼品是特别好看的、特别萌的一个小白虎的一个玩偶。 是， 我刚才看到我们的主持人拍的照片了。 是， 一会儿我们也会通过关键词回复的方式让大家去看到。 是，那小胖挑的，我可喜欢这个了。 我已经为这小白虎玩偶打起来了。孙涛也要这个，你知道吗？ 而且不光是这个，这毛毛挑那发卡也好看， 也好看， 对吧？ 我们这样，我们接下来叫电话连线我们现场的主持人。第一位接进来的到底是谁？来听一下他的声音。喂， 喂， 呀，小胖。 哎呀，你听出来是我了。 你只是脖子受伤，又不是嘴受伤。哎，先抱抱。 没有影响，我觉得。 不重要啊。为了显示同甘共苦，我最近也把自己这个体格弄上。哎，我们不要说我们了，我们还是先说你现在在的位置以及你今天领到的任务是什么。 好吧，先跟大家汇报一下我现在的位置。我现在是在大兴区，而且是非常有名的，大家都非常喜欢来的一个地儿，就是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而且呢，今天的天儿啊特别的好。我开车来的时候呢，路上可能太阳还有一些晒，但是一到了大门口之后呢，现在都已经万里有云了啊，云已经把太阳全部都遮住了，所以非常的凉爽。而且这边的绿植啊，这个密度非常高，所以你一进去就感觉这温度比室内已经可能低个两三度，甚至四五度都有多了。说一下我今天的行程啊，跟其他两位不太一样。我今天的行程主要主打的就是休闲，啊，怎么不费劲儿怎么来啊？当然也是大家要考虑我的身体，所以呢就给我安排的线路，也是我特别推荐大家必走的一条线路。如果您是开车来的朋友们，一定要体验一下这条线路。具体有什么精彩，一会儿我们连线的时候，我在体验完了整个过程之后再告诉您。我体验的是自驾区的线路。我也听我们的工作人员说了，这个自驾区的线路整个的长度是10多公里，而且呢每一个区域都有不同的景色，不同的野生动物来和我们打招呼。刚刚我也听到你刚刚说那个棕熊，对不对？就是那个熊，非常可爱的跟我们打招呼的。 嗯， 那就是在我们的自驾游览区里边。而且我刚刚也跟工作人员咨询了一下，说你要体验自驾游览区，除了您自己开车来可以，有的朋友说我不开车来，我公共交通环保出行也没问题。这边呢有小火车带着您一块儿啊，您不仅可以在自驾线路上看到棕熊啊、猎豹啊、非洲狮啊等等这些猛兽，您还可以看到很可爱的食草类动物。您可以买那个小胡萝卜啊，拿着这小胡萝卜直接伸出窗外去喂它们就可以了。所以这条线路呢，既休闲又有刺激的点，所以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幸运，今天能够走这条线路。当然线路上的精彩我们下一次连线的时候我再一一给各位说。 所以今天你是选到了相对比较轻松的，但是呢观赏起来比较刺激的一条线路，对吗？ 哎，没错没错，我这边既有互动啊，又有观赏，最后听说我还到一个农家里边去捡鸡蛋，还可以跟驴就这个面对面的交流一下，还有奶牛啊什么的，反正挺有意思的啊。 好的，那这样我们稍后在接下来的连线当中呢，去实地的感受一下这个你和驴呀、奶牛啊亲身接触这感受，好吧？ 好的，好的，好的。 你说他这词儿用的， 是是是。不过呢，有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回答了问题， 嗯， 比如说像婉迪就说了，说我非常想去野生动物园，可惜呢，对于我来说有点远，因为呢，我不会开车，而且视力又不太好。这个跟视力有什么关系？他说我没去过，但是我也要参与回答问题，四个指头，对不对？单说啊。但是呢刚才小胖已经介绍了去那儿的方式有很多， 对呀、 包括你如果说没车，那儿有小火车 包括有步行区也依然是很安全的。 对，而且它即便是进入这种自驾区，你自己不开车的话，咱们那儿也有统一的车辆，对吧？ 对对对， 带着大家去游览、嗯、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要接着联系我们的另外一位主持人，看看他选取的是哪条线路来啊。 对、哦、还没有接进来， 跑着呢是吗？行，那让他慢慢跑着。说到这儿呢，我想问一下这个吴总啊，刚才我们这个小胖说了，说到了其中一个区域是自驾区，那整个的我们大兴的北京野生动物园是分为多少个区？ 我们现在呢总体来说呢是步行区加自驾区，步行区里面呢又分了若干个亚洲区，未来的非洲区，还有一些凶猛动物的一个体验区，然后包括我们特殊的儿童动物园的区域，然后还有其他一些区域。总体规划呢，实际上呢，游客到动物园参观呢，如果方便的话，是先驾车呢进行自驾区的旅游。 嗯，就这十来公里的、这个。 十来公里、嗯，然后沿途呢体验在野外看动物的感受、嗯，体验完了之后呢，然后把车停到停车场，凭自己的手环，因为我这是一票制，凭手环呢就可以进入到步行区，然后免费呢再参观一些各种各样的这个不同的珍稀动物，同时呢还可以看一些呢这个动物的一些行为展示啊，所谓还有一些木偶剧啊，包括中国木偶剧院、哦、中国木偶剧院的演出啊， 对对对，我看到同事 都可以在里面 拍的照片了， 这个应该说呢是非常好的一种体验、嗯、 好，接下来我们要电话接进来看看是哪一位。喂， 哎， 三八八对吗？ 喂，你看你给人吓的啊！ 你一叫他的名字，你看突然断线了。 不就是因为我姓熊吗？他是脑海当中浮现出了棕熊的身影吗？我们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棕熊是很友好的，好吧？啊，来，我们等会儿再次接近他的这个电话，我们再接下来再继续说我们的。哎、嗯，我特别想、 啊、来了来了来了、啊、来。 喂。 啊，熊丽你好，这回听见了吧？ 嗯，这回听到了。来汇报一下你接到的线路是哪条线路？ 我跟你说，我今天这条线路应该是三个人当中最丰富，然后刺激性最强的一条线路了。 刚刚小胖说他那个是最刺激的，沿途有什么豹子呀，有狮子呀，有这猛兽，然后同时， 但是你没听见他重点是跟驴和牛吗？对吧？ 那你的丰富性在哪里？ 我跟你说，我这里边全都是大型动物，我这边有狮子、老虎，这个当然也不新鲜，但是狮子、老虎的室友非常新鲜，是一条狗。 他们共处一室吗？ 共处一室，而且狗还是大哥。一会儿我好好给你们讲啊，我先给你简单的概述一下，这是一个最有意思的点，是不是比他那边刺激？听着就刺激。 目前看来，对你这个占了一分，嗯。 而且我这边呢，互动性还非常的强。我这里边有很多可以投喂的项目，比如说可以喂长颈鹿，拿那个好长一个柳条树枝儿， 你够得着吗？ 我长颈鹿会迁就我的，它会屈尊下来，拉近我们两个的距离。我跟你说，因为吃的什么事儿都能办得到。 嗯， 然后还有大象，啊，对，今天我的任务也在那个大象馆里，我主要今天要负责给大象做一下非常好的保养服务，就是去去脚垫呀，修修脚呀，做做按摩呀，给他那个清理一下他的排泄物呀，这是我今天的任务。 兄弟，你注意安全啊！ 哎，这就是我们说到的铲屎官，对吗？ 对，我会专门留一小块标本给你们两个带回去，弥补你们两个没有来的遗憾。而且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个，我听你们直播说还要看那个中国木偶剧院的那个演出，也在我这条线路里头。我也会替各个小朋友来看看那个演出，据说也是非常之精彩。 嗯，哎，那貌似你这趟线路当中的项目会更加的多一些，对吧？体验性的、观赏性的、互动性的都有。 对，还有各位小朋友不都看过一个动画片叫《马达加斯加》吗？ 对呀、啊， 里边有一个那个环尾狐猴，特别可爱吧？ 没错， 我还有跟他的互动呢。 真的？ 据说他们可以跟我勾肩搭背的，打我一身。 这个主要是因为你跟他们长得比较像，你知道吧？ 对， 家里来人了。 所以现在这么说起来，是不是我这条线路最精彩？ 哎，我这么觉得了。 哎，但是我想问一下，从你进入园区大门口的时候，你是怎么样到达这些区域的？就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呢？坐小火车还是坐统一的这种交通工具？ 我们有电瓶车， 我们这一趟线路主要是坐了那个电瓶车，这电瓶车好像是在这个园区里只要开门的时候就经常会有，大家应该招手他们就会停。如果不坐这个的话，我还看见有那种家庭可以租的，就好像一个小 smart 那么大的一个小的电车，您可以自己开，一家三口我看见有好多人都是租那样的车，非常方便，你想走到哪儿停就走到哪儿停，因为这园区其实还挺大的，然后三个人两个夫妻俩带一个小朋友坐那个车，后面还能搁东西，非常合适，那个也特好。 好的，那么关于孙涛这趟线路当中的一些亮点和他体验的情况，尤其是铲屎的情况，我们这样，我们在接下来的连线当中向大家做具体的呈现。谢谢你孙涛，你注意安全。 哎，真的，他这么一说，我觉得他这趟线比小胖的 有意思多了。小胖美什么呀，半天在车上不能下来呀。那么究竟呢，这个大兴的野生动物园给大家的印象又是什么呢？我们一会儿呢也看一看大家的互动情况。您呢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找到我们，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就可以了。CHWL876 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好了，我们抓紧时间看看我们最后一位派出去的记者。喂 喂，大家好， 毛毛。 哎， 你什么声儿？你这是 你看 颤音儿都出来 了，你看给孩子累的。 你说在直播开始前吧，我来到了一个我被分到的线路呢，是萌宝线路。我以为这个线路啊很可爱呀，很温馨的，就像我一样很俏皮的，结果上来呢，先让我呢，被一只拉布拉多、一只金毛拉着一个山跑了一圈，然后接着又开小电瓶车，又在他们的一个可以投喂屎区，然后被羊群、鹿群、驼群围过来找我要吃的，所以我现在有点慌张。 就是此生第一次对羊群产生了恐惧感，对吗？ 对，就是你知道，就是一开始我看到的第一只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小，特别刚刚出生吧，估计也就两三个月的小羔羊，我觉得好可爱啊，我就给了它一只胡萝卜，结果突然就来了一只特别稳重的，而且脚特别厚的一只老羊，应该是山羊吧，就直接冲我过来，然后表情就看着你，也不动，然后我就默默地拿了一根给他，我说大哥，我怕了。 然后接下来你还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体验项目呢？这条萌宝线路上。 啊，在这条线路上呢，我刚才体验到的其实是大家都可以来体验到的一个线路，非常好。首先第一呢，是由一个它有一个侏罗纪的公园，你是可以跟一只金毛还有一只拉布拉多带着你可以体验一下这样的恐龙式的一个文化。接下来你也可以开着小电瓶车，然后经过整个喂食区，那喂食区的这里面动物是有羊驼、山羊、羔羊、梅花鹿，还有我们非常熟的那个就是脖子特别粗的那个新西兰跑的那个大羊驼、小羊驼，不同品种的。再接下来我来到了这个园区，刚刚我还投喂了非常非常非常可爱的马来熊。那马来熊是所有熊类当中最小的熊，它的成年熊也就1.3到1.5米，所以我看到的时候我以为啊这真的是大熊猫，我还以为是宝宝嘛，但是可爱。然后的话刚刚也完成了给树懒的一个这个做它的晚餐的一个工作，然后我刚刚喂了这个我们传说中的 Flash， 就是我们这次萌预测最准的大毛，他预测是对了5场啊，我就给他，我说来大毛吃葡萄，我就放在那儿，大毛 好的，毛毛这样 应该没什么我的味儿。 稍等，我们先进来本时段广告，广告之后再说说毛毛和大毛二毛的故事。 好的， 先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互动，吃喝玩乐大搜索。 一汽丰田 RAV4 荣放，购车首付50000起，至高2年零利率，置换补贴4000至6000元。详询当地经销店，到店扫专属二维码，参与足球竞猜，惊喜等您拿。 来欢乐谷，和你爱的人共享欢乐时光吧！6月30日至8月26日，北京欢乐谷狂欢节，送您激情与狂欢，更有4期甜品王国，酷爽黑萌。这个夏天，狂欢怎能没有你？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上马蜂窝旅游 APP， 参与世界杯，天天赢百万，每天瓜分100万现金。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马蜂窝，汪汪汪！ 爸爸，带我出去玩吧。 爸爸周末加班，下次吧。 其实参与孩子的成长也是一种成就。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请珍惜孩子的每一个成长瞬间。 6月23日至8月5日，八达岭奥莱携手小杨肖恩点燃您和孩子的奇思妙想，共同探索奇妙乐园。7月还有消费满2000返100、儿童品类电子礼金等精彩活动。 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八达岭奥莱。一家一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十一天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光阴见证变迁，一砖一瓦也关情，记忆擦亮传奇，京华儿女多才俊。 您猜怎么着？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胡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胡同。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5858 6865858 58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刘工。 哎，主持人你好。 您好。 哎，那个天气啊，今天是非常非常热。今天的最高气温应该说呢，这个创造了入夏以来最高气温的新高。城镇郊区啊，最高气温，这个在观测厂里边的最高气温，那就是39到41度。南郊观象台今天为39.9度。丰台最高为41.2度，这是近期这是太高的气温了，而且呢太阳又特别晒，所以说呢这个下午呢这个气温升高的时候，热力对流发展比较明显，再加上有点弱冷空气，所以部分地区出现了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但是整体雨量不是很大，也就是山区个别地方稍微大一些。这个随着气温的下降，对流逐渐减弱，到了夜间基本上就是以晴为主的天气了。天黑之后啊，气温下降速度加快，预计啊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在25度上下。这个气温的话呢是非常短暂的，随着太阳的升起，气温将迅速上升，8点钟之后应该说气温全线都在30度以上，明天也是一个热天。不过呢好在明天有冷空气基本入侵北京，那么会给北京带来雷阵雨天气。这次雷阵雨呢雨量并不是很大，因为冷空气整体算比较弱，所以说呢雨量呢也就是一个小雨水平。不过呢即便是比较弱的雷阵雨也会造成局地的强降水，有些地方恐怕就是还会出现雷雨大风，所以呢明天出行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防雷防雨，另外呢一定要及时收听临近的天气预报。这次这个雷阵雨天气持续时间不是很长，所以给北京带来的降温也是不明显的。明天的最高气温咱们也是报到37度了，恐怕城中心区域这个最高气温比这个37度还会高那么2到3度。所以呢明天就是上午出行一定要注意防晒防暑降温。那么京津冀地区呢基本上就是还是维持这个高温天气，大部分地方都是在37到39度之间。所以说呢双休日想到周边旅游一定要多带点水，带一些防暑降温的药，这样的话呢对自己的旅行恐怕更好一些。这是京津冀地区。那么关于降雨的问题呢是这样，长江中下游地区将会出现比较强的降雨天气。从明天到一号，长江中下游地区降水逐渐的增强，那么江汉中南部、江淮南部、 江南的北部还有西北地区东南部，四川盆地加上云南西部和北部，青海北部，西藏东南部，这些地方都会有中到大雨。其中呢，江苏和安徽南部、江南北部、湖北的南部还有四川西南部，这些地方会出现暴雨，局地还会出现大暴雨，预计雨量在100到130毫米。那么上述地区呢，因为都是阵型降水，所以黄人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这是需要大家防范的。另外呢，刚才讲了京津地区持续高温天气，所以呢，这个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这个高温的黄色预警，预计呢就是这个明天到后天，北京和河北大部、天津、河南北部和东部、山西的西北部以及重庆中西部、湖南东部还有江西中南部、浙江的南部、福建大部、广东这些地区都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所以在去这些地区旅游的朋友，尤其是到江南，江南它不单是气温高，而且呢最低气温也高，最低气温都在27、28度，甚至到29度、30度的样子，湿度空气湿度特别大，所以呢这个热的程度要比北方晴晒难受的多。 没错， 所以说呢，这个去这些地方旅游的朋友，我建议还是缓一缓。为什么呢？这段时间正好是高温高湿，南方高温高湿的时候，所以呢尽量不要去。那既然去了，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而且呢江南呢容易出现这个短时间的强对流天气，也就是说出现雷暴啊、大风啊，或者是局地有冰雹啊，这些东西去那些地方旅游也会这个加强防范。所以说呢，整体来讲，夏季出行两件事，一个是防暑降温，再一个防止强对流天气。 嗯，好的，非常谢谢刘工，提醒的很全面而且很及时，谢谢您。 好，再见。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远离夏季中暑，缓解肠胃不适，我有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同仁堂国药，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关注一下北部地区联络线方面，万泉河路、圆明园路、西土城路、西直门北大街、新街口外大街、北辰西路以上路段呢，都是由北向南方向车流量比较大。学院路、中关村东路由南向北方向车多路段，南二环开阳桥由西向东车多流量大。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吃喝玩乐大搜索。 假如给我三天生命，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人保直销车险有求必应，全新升级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代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第一时间送返，服务有保证，放心看球赛。 人保直销车险投保方便，理赔更方便，全靠全程托付，一条龙服务，有品质更安心。还有意外险、延长保修险、随车行李险等更多险种一同投保，享受更多保险保障。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了，即日起至7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交通银行邀请您拼团享惊喜了，6月底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 北京时间17:39，欢迎大家继续回到音视频同步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大家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熊丽。今天好开心，特别的富有童趣和童心，因为今天我们带领大家一起去的是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 对，而且呢，刚刚呢，我们的编辑在导播间当中呢，已经把我们前方的三位记者主持人他们在那边的一些情况的照片 整理出来了， 哎，整理出来了。所以呢，大家如果要是想看他们刚刚发来的最新的照片的话，您就发关键字野生动物园， 对， 您就能看到他们在现场了。其中一张那个涛涛呢，是专门跟那个那只那反正就后面全是那个猴，一会儿正好可以让 环尾狐猴， 哎，对对，让两位领导可以简单的说一下。 嗯， 但是你知道孙涛那猴正好后面有好多，然后其中有一只呢还 特别小是吗， 扒着他的胳膊， 嗯， 然后照的一张照片，然后孙涛 是不是觉得他们长得特别像？ 神似吧，除了黑眼圈不太像。然后后来我就给他回了一个，我说哟兄弟厉害呀，你知道他给我回的什么？哥我吓坏了。 哎呀，包括大家可以想看说羊驼冲毛毛吐口水的照片，说据说羊驼特别爱吐口水，朋友们都什么心思呀这是。如果你想看到我们现场的情况，大家回复关键词野生动物园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要公布第一时段的答案了。 是的，我再重复一下这个题啊，棕熊前脚有多少个脚趾啊，左脚和右脚的脚趾是一样的。 嗯，好多朋友都给了我们答案，有说三的，有说 四的， 有说五的，还有说六的，甚至有说十的。你那是两只加起来的，好吧？啊，然后到底是有几个脚趾，来公布正确答案。 正确答案是前脚每只是五个。 那这样说前脚，那后脚呢？ 后脚也是五个呀。 啊，是一样的。 当然有不一样的，后面会有新问题。 好的，那我们干脆就把我们的新问题提出来。 那第二个问题是，非洲象的前脚有几个脚趾？ 我们今儿都跟前脚飙上劲了。 世界杯吗？ 世界杯。 非洲象的前脚有几个脚趾？哎，他们三个人谁的线路上会看到非洲象呢？ 我们 应该是在哪个区？ 哦，那应该是涛涛的。 对，应该涛涛那个。哦，对，铲屎官嘛， 对吧？ 对对对对对。哎，一会儿让他铲屎的时候数数啊，然后近距离的去感受一下，去数一数到底非洲象的，问的是前脚有几个脚趾头。 哎， 我们的联络方式依然是在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吃喝玩乐大搜索 CHWL876 就可以了。 对。 哎呦，我刚才看到我们工作群里小胖发来的视频了，嚯！这把他舒服的坐在个电瓶车上。 他这个像咱们野生动物园是没有的。好好好，那我们这样，因为第一节答对的朋友其实是有很多的， 特别多， 但是我们从中呢要抽选出一位朋友，一会儿呢让我们编辑专门给您发一个私信，然后跟您说一下啊如何去领取我们这个礼品。礼品呢就是小胖专门给您挑的小白虎的玩偶，真的好漂亮， 特别特别可爱。我们接下来在电话进来之前，我们要先问几个问题哈。我们今天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来自北京野生动物园的总经理吴兆征吴总，还有一位呢是来自北京野生动物园的副总经理杜春华杜总。我们现在呢先简单的回答一个问题，刚刚呢就是毛毛去探的那条线上，就看大毛二毛的那条线上，他说了几个我不太懂，就有一个叫侏罗纪的那个体验区， 对， 然后他说是有金毛和拉布拉多带着体验，这个是什么形式？ 实际上呢他把两个内容呢加在一起简化的说了， 我们在儿童动物园里呢，有一个专为小朋友制造的一个恐龙山。 嗯， 这个小朋友呢，可以在山上、山洞里，包括树丛中，发现将近有40多只的恐龙，各种时态的恐龙。因为小朋友们，很多小朋友对这个恐龙啊、远古生物啊都是比较喜爱的，所以呢，我们这里面专门为小朋友设计了一个这个项目。拉布拉多呢和金毛呢是我们这个一个萌宠的一个节目 哦， 可以牵着它呢在恐龙山上去看恐龙。那现在的生物和远古的生物去对话，我觉得可能还是挺有意思的一个感受。 明白了，就是它领着我们去。 对对对。 这下可好玩了， 嗯， 难怪毛毛说拉着他在山上跑一圈儿，然后他那体力是跑不过人家拉布拉多和金毛。 我以为是他走丢了，让狗带回来。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这三位主持人和记者在现场的情况如何？他们的任务完成的怎么样？我们接下来先请进我们第一位主持人，喂， 喂 ，Hello， 你 好，维哥你好， 小胖，你目前的这个位置，包括你的任务完成的怎么样了？ 我的任务完成的非常非常的顺利啊，当然我还没有最终到达我的任务目的地，就是我的任务呢就是捡鸡蛋啊，所以呢我现在目前啊正在自驾游览区的路线上正在游览，而且呢我刚刚看到那个我们的编辑啊给我发来了任务，说你想一想你这个路线当中有什么样的困难，我说哟我这个路线困难很大呀，我想流汗流不了汗呀，我想晒太阳晒不了太阳啊，我想这个走两步不让走啊， 你这叫什么困难呀？ 啊是非常困难啊，这个如果大家想体验这个休闲一点的非常有趣味，想同时又不累的啊，就可以走一走我的这个自驾路线。我说一说我整个的感受吧，因为我觉得咱们这个大型北京野生动物园整个线路设计真的是太棒了，因为它在不同的地区的它的那个地势依势而建了不同的观赏区，比如说我们走到了一个相对低洼的地带，这个低洼的地带被他们就是做成了比如说像沼泽啊，有一些在沼泽里边的一些动物，像什么丹顶鹤呀，像什么鳄鱼啊，全部都在这边。比如说我们走到中间的时候，相对我们看到有一些绿植被比较少的时候，他说哎，这个我们到达了非洲的猛禽区啊，或者说猛兽区，你在这边你可以看到秃鹰，你秃鹫，你可以看到非洲狮，你可以看到猎豹，当然我还看到了那个就跟你那个姓特别一样的熊啊，包括有这个黑熊啊，有棕熊啊等等，我都看到了。到最高点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是高原区了，高原区就有像牦牛啊，像一些这个骆驼啊等等的都在高原区，所以整个它的这个自驾游览区这一块的设计的非常棒。而且还有一点是我看到非常非常有感触的，因为平时我出去玩的时候也会关注其他的一些动物园，野生动物园也好，或者说是一些这个在笼养的一些动物园也好，我看到了咱们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的所有的动物精神面貌特别的棒，也就是意味着平时我们的很多工作人员要付出很大的努力来去照顾他们，而且真的是照顾得特别好，他们所有的体型都是不胖不瘦，非常健康，两个眼睛炯炯有神，尤其到了猛兽区啊，所有的猛兽看见我两眼发光，我一看点哦，是到了晚餐的时间了啊，我就跟师傅说快走啊，这真的，这是我的整个到了这次北京野生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之后最大的一个感受，整个游览下来我的感受真的是我们的整个的动物的精神面貌真的太棒了。而且说句实话，现在因为我不知道城里边的天气是怎么样的，现在我们这边呢有点阴云密布的感觉，这个时候的风又刮起来了，非常非常的凉爽，所以我坐在小火车上吹着风，旁边体验着这种鸟鸣，看着这些我们只能在电视里面看到的一些野兽，我觉得哇，真的好像是身临其境，就好像走到了野生的他们的家中一样，来感受一下他们平时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幸福，真的这一刻我就特别不想多说什么，我想赶紧结束这段连线，好好的来享受这段的行程。 嗯，那我们就 如你的愿哈，你呢现在可以继续去享受去。然后第三时段呢，我们看你鸡蛋捡的怎么样，好吗？ 哇，这捡鸡蛋是一个非常累的活，你不知道它有没有。 哎呀，你真是太辛苦了，从开始到现在你一步路都没有，真是太辛苦了，你太不容易了。 是 是, 是, 是， 再见。嗯、 啊，再见，嗯。 老板，我要请假去修车，走保险。 中国人保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已经延长到晚九点了，你可以下班再去。 下班来办理，我们也等您。人保车险新服务，全新推出理赔夜市，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延长到晚九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了，即日起至7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交通银行邀请您拼团享惊喜了，6月底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 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直播。 我们要抓紧时间哈，刚刚呢我们连线的是夏明，然后呢介绍了他整个这个自驾这条线路上的一些亮点。但是我听到了，你看自驾区他好像也分，比如你自己开车的这一段走的是看到什么项目，同时他刚才说他坐那小火车对吧，看到的是什么项目。这个我特别想问问我们的这个两位嘉宾，这个都属于自驾线路吗？还是说他的自驾线路已经结束，然后进入的是其他的这个区域了？ 都属于自驾项目、 哦、 因为我们自驾区呢是由两种的参观方式，一种呢是游客自己开车进去，所谓叫自驾游、 嗯、 另外还有一种呢，游客要不愿意这个自己驾车，也可以坐我们的小火车，我们是定点发车，然后呢一车呢要满载的时候140人也所有的景点看一遍。 嗯，我能再问个问题吗？因为当时我几次去都是自驾车去的这个区域哈。那您说到这个小火车，因为我们要经过什么这个猛兽区呀，但是也要有投喂呀，这个小火车它的安全性、嗯、 那安全性肯定是没有问题。因为 它是封闭的吗？ 实际上自驾车呢，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为了提高体验的这种感受性，我们同意或者叫允许游客开窗，可是不允许游客下车。当然了，我们的安全防护呢做得非常好，在这儿呢很自豪地说一下，我们开业将近20年没有发生任何动物的安全生产这种事故。 嗯， 我们呢是通过非常科学的隐蔽起来的壕沟、电网，包括工作人员的看护，使游客呢在无遮挡的情况下观赏到这种野外的感受，可是实际上在它的背后有非常多的安全的设备。 对，因为我们当时去那个非洲的时候，就是进入它那国家公园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也是它跟你非常近距离，但事实上来说它是非常安全的，因为就是通过您刚才提到的通过这种壕沟、 对 水域， 对， 然后都把它进行了这种隔离、嗯、 对， 但是能够让你感受到这种野外生存的这种环境哈。 对对对。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连线我们的第二位主持人了，看看是谁。喂， 熊丽你好。 孙德刚，你的这个任务怎么样了？铲屎官进行的如何？ 我的那个任务啊，因为我今天的线路其实是比较长的，而且每一个项目和每一个项目之间离的距离还是有点远，所以我还在去大象馆的路上，但是我已经去过了那个一个团队建设的项目。我给你讲一下，这特别有意思，就是那个老虎和狗共处一室的那个地方，在那儿我思考了一个问题，就是你如何能证明自己特别牛？就你如何证明自己特别牛？一般有几个方法，要么你就是自己特别努力，然后得过各种各样的奖，然后社会上都承认你说你特别厉害，这是提升自己。还有一个方法是我今天刚刚跟那只狗学到的，那只狗教给我的就是你可以有几个特别厉害的小弟。他一共有三个小弟，一只狮子，两只老虎，他们一直都和谐的生活在一起。而且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我们那个饲养员的哥哥他拿了一块肉跟我们表演，就扔了一块生肉进去喂那个几个动物，然后所有的老虎和狮子都是不敢动的，只有狗 先上去把肉叼走，然后其他的老虎狮子就只是看着，而且一点话都不敢说。饲养员还专门把那个肉扔到了老虎那边，就扔到老虎嘴边上，那个狗都专门过去叼过来叼走，在老虎嘴里夺食。你说这是多厉害的一件事，而且还专门把那个肉啊叼到离游人最近的地方来吃，意思就是让你们看看我多厉害。 这不就是传说中的狐假虎威吗？ 当然，他是真的这里边的大哥，所以他就告诉了我们一个团队的道理，就是你想证明自己的团队牛，就是老大手底下有几个特别厉害的副手，而且这几个副手呢都对你那种毫无怨言，你说词就词，说欺负就欺负，你不用再去考博士了，因为你有四个博士在。 你说谁呢？ 你就证明你最牛了。 哎呀， 这个今儿也有一个原因，我可以给大家讲讲。 为什么？ 并不是所有的狗都能够达到这样的那个威慑力，或者说练过什么中国功夫都没有，就是因为这几只老虎，这个老虎和狮子呢，从小的时候是跟着这只狗的妈妈一起长大的，等于是狗，它等于是真的，他们在法律意义上是它也不同父也不同母，但是是收养家庭的大哥，它真的是他们几个的哥哥，所以它是先进入这个家庭，它是狗妈妈的亲生儿子，他们几个等于是养子，养子进来以后就要受规矩，他们动物有自己严格的等级措施嘛，谁是大哥谁是老二老三，所以形成了这么一个规矩，就是他一直是最厉害的。而且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点，就是他就是一只普通的咱们中华田园小土狗，但是经过跟老虎和狮子这几年的培养感情，他现在背上开始长虎斑，就是他那个纹啊，长得已经不像狗了，背上的毛，远处你局部的拍，真的是像老虎一样了，老虎和狮子的那种毛的颜色。我也觉得这也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就是过去咱们都说夫妻相，夫妻相是因为人总在一个家庭里生活，细胞之间有模仿性，你看在动物身上大家也能看到这个现象，狗和老虎待的时间长了，长得也像老虎，而且我觉得可能是心理优势， 对， 随时欺负他们。 这只狗像老虎还好，只要老虎别越长越像大哥就好了。好了，那孙涛，我们的连线暂时就到这里，你继续奔向你的这个大象馆，好吧？好，哎，再见。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人保直销车险有求必应，全新升级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代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第一时间送返，服务有保证，放心看球赛。 人保直销车险投保方便，理赔更方便，全靠全程托付，一条龙服务，有品质更安心，还有意外险、延长保修险、随车行李险等更多险种一同投保，享受更多保险保障。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了，即日起至7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交通银行邀请您拼团享惊喜了，六月底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 抓紧时间，赶快我们的这个时段的节目哈，还有不到2分钟的时间，我们想向我们的这个吴总来求证一下，刚刚孙涛说的这件事儿到底是不是真的？ 确实有这个现象，因为野生动物呢是有一个印记行为的，尤其像一些鸟类，生下来看到什么，它会把什么当成妈妈。这个虎呢，当时确实像孙涛讲的，这个当时因为这个生下来母亲没法照料，我们专门给它找了一个奶妈。然后带着自己的孩子，然后对他进行抚育，这个日久生情嘛，到最后这个老虎和狮子对他们都很尊重，对这个狗就是家庭成员嘛很尊重。当然了，我觉得这里面呢可能还会有一些小技巧，包括狗的这个智商可能会比虎高一点，所以他很巧妙的就取得了在这个群体里的一个特别好的地位。 那关于它的背部，说这个毛色越来越像虎是真的吗？ 这只狗呢，我看呢，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神奇的。它那个 从去年开始吧，逐渐的那个身上的颜色呢，确实有深有浅。然后我们有些员工都说，说你看这个狗和虎在一起时间长了，它会变成老虎。这当然希望就像刚才主持人所讲的，这虎没有最后变成我们的犬，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如果听众朋友们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一下。 真好，真好。 我们好多听众都在说乐背过气儿去了，然后说一定要去感受一下。我们这样，我们稍后在两个时段节目当中还会有这样精彩的这个呈现， 是的， 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和我们互动。比如说您对位于大兴的北京野生动物园了解多少，也或者是关于这些动物的知识、参观的线路，你有什么想了解的，都可以提问。 是， 我们的联系方式呢，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吃喝玩乐大搜索。 对，包括您说哎，我想看现场的主持人都在干什么，您记住发关键词野生动物园，就可以看到我们做出来的拼图了。 二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京城黄金珠宝首饰哪里买？狗金天堂中国黄金旗舰店等你来。黄金钻石翡翠财宝，品质优，款式全，价格低。安定门外蒋宅口路西100米，中国黄金只为美好世界。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脚上踏拉板，手里把脚扇，就等老爷儿下马蹄出去找两块儿，孔子河边上二七，路灯底下敲三尖儿，街上顶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手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打点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85858。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多云，有雷阵雨转晴，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还是要提醒大家，明天外出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白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人保直销车险有求必应，全新升级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再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第一时间送返，服务有保障，放心看球赛。 400-1234567。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莲石东路南沙窝桥西由东向西有事故，造成了莲花池西路、莲花池东路由东向西出城方向全线车多，建议大家可以绕行复兴路或者是广安路。广安路湾子路口呢，由东向西短暂车多排队，其他路段呢通行是正常的。这个路段呢是在莲石东路这边，目前呢东长安街进京方向车流集中，姚家园路朝阳公园桥到石佛营路出京方向车行不畅，东通惠河北路三环到四环京通快速四惠桥到远通桥出京一线车流量比较大，广渠路方面百子湾路段的出京方向车行缓慢。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沫转化；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可 誓，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老公，这么着急干嘛去？ 老板突然来电话，让我马上去汇笔钱。 银行周末也能办理单位业务吗？你不会是找借口出去玩吧？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们公司用的是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可在任意银联标识 ATM 机上取现转账，真正实现7x24小时结算，还支持银联 POS 消费。 这么给力，我也要推荐给我单位的会计。 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方便就用它，详询建行95533。 本时段由小西街80号川渝老火锅赞助播出。 世界杯去哪儿看呢？ 小西街80号火锅店呢？火辣爆香的地道川渝老火锅，良心食材精心熬制，啤酒花园。在这个布满鲜花的世界里，有地道的火锅，有特价的啤酒，有秘制的小龙虾。 用最美好的方式，才能对得起这4年的等待。每一个又一个满足味蕾、激情四射的夜晚，就在小西街80号火锅店。 订餐电话8569-3066。 北京时间18:05，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的第三时段。 嗯，大家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熊丽。 嗯，在此呢，还是要再次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 嗯，他们是来自北京野生动物园的总经理吴兆征。吴总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还有一位呢，是来自北京野生动物园的副总经理杜春华。杜总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们晚上好。 好。那这样，因为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我简单说了一下，咱们野生动物园其实就是两个字，一个是野，一个呢就是爱。其实呢，刚才在上一节孙涛说的那个，就是跟虎和狮子在一起的那个狗，其实吴总简单的说了一下，其实这里也涵盖一个爱的意义，对吧？ 对，我们那个展出这个项目名字就叫一家亲，实际上是把不同的物种在一起去展示，实际上传递的给游客的就是动物之间的友爱，饲养员对动物的爱，甚至通过这种传递让大家知道大自然之间的动物之间的相亲相爱。 对，包括您刚才说前些日子不是白虎已经 对对对对 产子了。 对对对对对、 我们前一段时间我们这个白虎是我们的记录，第一次呢生出来了4只小白虎，当然这个非常可惜的是他没有带的经验，然后呢用了将近10个小时的时间就不停地在搬运这些白虎，后来我们的专家发现这个问题之后呢，确认他吃不上奶，而且他没有经验，我们就把他呢取出来，当然了有3只白虎呢由于生产的时候体重啊各方面原因夭折了，可是一只呢我们在通州经过狗友帮助我们找了一只保姆狗，然后很顺利地把它带活了，而且这只小白虎呢名字叫苏洛，我们最近要隆重的让他和游客去见面。 哦， 哎，听到这一段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眼眶湿湿的，就特别感动。可能是 证明有爱心， 自己有可跟自己有孩子也是有关系， 对对对对对对， 确实是这样。其实我们一直在说，我们带孩子去这种野生动物园到底要看什么？我觉得第一是大家就看到的表象，这种看热闹，看啊这些动物，但事实上我们可以带孩子看到很多，教给他们很多事儿，比如说怎么样互帮互助， 对， 怎么样去爱护小动物， 对，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更重要的。 对对对，实际上在我们饲养动物的这个很长时间的过程中，应该说很多很多的热爱工作的饲养员都会因为动物的喜怒哀乐，根据动物的生老病死都会流下眼泪，都会悲痛。 嗯，哎，那我再插问一下，就是孙涛之前不是也给听众朋友发了他们在现场互动的照片，里头跟那个猴，因为 环卫狐猴， 哎对对，一起合影的、然后他不是给我发的私信说哥吓死我了其实没有那么害怕吧？ 没有。那个环尾狐猴呢，应该说是我们目前北京野生动物园的一个品牌，有70多只，一级生活在一个空间里。如果运气好的话呢，那游客去了之后，他会趴在所有的猴子 就争先恐后的会趴在游客的身上。而且呢，环尾狐猴呢，它那个指甲呢是退化的，所以抓在浮在人身上呢，就跟那个孩子的那种肉嘟嘟的小手感受完全一样。 那个手可软了。 当然了，你要是 比较安全的， 对，可是你要喂它的食的时候，你要小心。有些猴子呢，它可能会激动的时候会用嘴去抢食。 啊， 当然了，环尾狐猴这个族群很奇妙，它是一个母系社会，老大是母的， 妈妈说了算。 对。 哎，这个你看又是知识点。其实我还想问，那比如说像我们这种在动物方面动物没有什么研究的，如果我们带着孩子去看了的话，去看这些，比如有没有什么专业性的或者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让我们更进一步的了解到，就像刚才您给我们讲的这样，哎，就可以了解各个动物的属性啊，包括它的特点呀，可以有这样的一些方式吗？ 有啊，那个一方面呢，我们会有一些简单的排斥，当然我们不是纯粹的那种龙网式的那种陈列式，就是有一些简单的提示。伴随着这个呢，我们会有导游词，同时呢，我们还会有固定的一些小课堂，这个每天都会有。 因为咱们那儿现在已经是教育基地了，是吧？ 对对对，我们是北京市科普教育资源单位。 所以这个课堂是每天在什么？ 每天 固定的时间吗？ 这个我补充一下哈，就是我们在景区里有很多动物展示的地方都有和互动的这种科普讲解。如果你在游园的过程中，尤其是步行区的时候，你每走到一个地方，几乎都能看到这个动物在跟我们的饲养员互动。同时，我们的饲养员也会给讲这个动物有什么特性，它有什么样的喜怒哀乐，甚至于呢，刚才熊弟说的那个特别好，就是实际上去看动物园呢，不是单纯的看动物，每一种动物都有它自己的性格。你比如小白兔，它就是很安静的，那这个小猴子它可能就是很灵巧的，那每一个小朋友他都会有自己不同的性格，我们真实的小朋友也是这样的，他都会找到自己的好朋友。我们动物园实际上是一个陪伴的关系。 对， 哎，说到科普课堂了， 就你知道，就我多说一句，就你知道为什么我要在节目最开始说也和爱这个字，不光是隐含在里头的。就前一段时间我在录新闻台的节目的时候，然后我就说，因为这都是真事儿，就是大兴野生动物园白虎的这个，然后有观众去那儿看的时候，就觉得，哎，老虎怎么能不动呢？对不对？扔石头，砸醒它，哎，还不动，扔更大的石头。啊，但是呢，被人园区的管理人员制止了。其实我就想说，就是人与自然实际上应该是一种和谐的关系。 当然， 所以这种事，尤其当时投递石头的时候，虎已经做了爸爸和妈妈了。您说你好意思这么做的吗？所以当时说完了，有孙涛说：“就是啊，换位思考，让老虎出来，你进去。” 对。老虎头位就是头，你看一下，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是听一听我们专家的，是吧？ 嗯， 我觉得这个也是要提醒大家在游览过程当中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 当然这种现象呢，应该是一个非常极少和极端的一个现象。实际上呢，事后呢，我们也在官方微博上做了一个补充的一个事件的一个跟进的声明。我们那只虎呢，实际上也是刚当了爸爸，妈妈呢在后面在照顾他的三个小孩子。我们计划呢，在一个到两个月之间呢，如果妈妈能领孩子出来的时候呢，我们最后把这件事情呢做一个全面的一个向公众做一个介绍。同时呢，呼吁呢游客呢文明观赏， 对 这个理性的去看。其实呢，我们一直在说，这个叫风霜雪雨都是自然现象。其实你看一只老虎在中午在那儿去酣睡，那不一定会比一个老虎在那走来走去在觅食这个机会来得多，实际上反过来也是一种荣幸。 没错，就我在想，你要尊重自然规律，对吧？天那么热，你还懒得不想动，你凭什么要求人家老虎动来动去的？而且人家也得睡觉嘛，气死我了。 好，消气， 冷静，冷静，冷静，冷静。 来来来，我们在上一节呢，正好吴总出的那个题，非洲象前脚有几个脚趾？啊，咱们说一下正确答案吧。 正确答案是前脚有四个脚趾，补充说明，后脚是三个脚趾。 哎，为什么前后是不一样的？ 像非洲象和亚洲象在进化过程中也有很有意思的事情。像亚洲象，前脚是五个脚趾头，后脚是四个脚趾头。开个玩笑说，我觉得亚洲人或者亚洲的物产比较机灵或者比较聪明，所以它四个五个可能数得容易一点。 当然是玩笑了。 哎，那我们第四正确答案就是非洲象的前脚有四个脚趾，但大家记住后脚是有三个。第三个问题是 象龟，我们野生动物园展出的是世界上第二大的象龟亚达伯拉象龟，请问呢亚达伯拉象龟前脚有几个脚趾头？ 哦，大家开发一下脑动力啊，这个到底你觉得花花 不知道，这是四岁吗？他 我们那个象龟好像印象中不止四岁了。 你问人几岁是为什么呀？ 是因为前两天我演他当然这可能是其中一只啊、哦、应该是四岁。 我以为你的意思是一岁长一个、两岁、 没有没有没有，那真不好说。 我们刚才呢说到了科普课堂的事情，刚好我们有一路记者正在这条线上，我们接下来要电话连线毛毛。喂。 Hello 啊。 哎，毛毛，这个等久了，来抓紧时间说一下你的情况。 我现在抱着小老虎刚刚放下来，人生圆满了。首先我想说这一个科普课堂是非常好的一个科普课堂，刚刚从课堂进来的情况下，我看到了就是它是其实在进入的这个长廊的过程当中是有一个动物医院的一个概念。那在这个动物医院里面呢，它把每一个动物，这个我们刚刚前方记者已经拍了照片，大家可以到后去看一下，都变成了动物的模样。比如说一只山羊和一只狐狸会给一个受伤的小梅花鹿在怎么看诊，那会把整个动物它在这个寻医问诊的过程当中非常详细的动物化的可爱化的体验出来了，让孩子们和家长们可以一眼清晰的看到，我先是要经过检查，然后经过特别的甄选，然后手术，然后最后修复，这样的整个一个完整的过程，用非常卡通又非常能让人理解的方式展现出来了。啊，首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喂， 没关系，你说你的。 哦，第二个我想，吓死我了。第二个我想说的就是，刚才我不是在大毛那边嘛，就是跟几个树懒在一块儿，然后在树懒边上呢，我边上完了之后呢，我们的饲养员又特别可爱，让我去体验了一下去给象龟刷他们的那个兽舍。那首先在这个龟是我第一次啊，人生第一次体验到被龟追着跑的这种幸福感。 龟不是都是不动的吗？ 对，但是当九只龟最重的一只100斤的时候追着你跑的时候，你想想那个气势还是很爽的。 关键你连100斤的龟都跑不过。 没有龟小，哎，家里来新人了。 来接着。 然后我想说到一点，就是我注意到，因为刚才有一只龟实在是离我太近了，然后刚刚饲养员就让我把它抱到他们的那个生活区沙盘区的时候，那是一只才15岁就小龟，它就已经有30斤重了。那我就问了这个饲养员，我说那一天你一般要搬这个龟搬多少次？他说每一只龟一天都要搬一次，平均每一只30斤，就最重的一只要100斤，要同事帮忙。而且我刚刚也体验了那个刷那个龟池的那个感觉。真的就是毫不犹豫的说，真的我刷完了，我也就是把那龟池周边刷了一圈之后，我的腰就感觉到有一点承受不了了。然后但是我看到我们饲养员左姐姐，现在她说啊我都习惯了，我说你是不是腰不太好，她说还好吧，反正我都习惯了。然后我说那你这样的能长年累月的话会不会有一些职业病，然后她说没有的，她说其实龟都很可爱的，就是他们比较反应会比较灵敏，然后比较怕生，所以你要静下心来，然后等他们确认了你是安全的之后，他们就会跟你互动。所以像这样的一些小细节我体验非常好。第二个是我体验到的一个小细节，就是到目前为止来到萌宝乐园，我一共体验了5次动物的一个接触。然后我在每一次之前，我们所有的动物的工作人员都会，投喂的饲养员都会给我先用免洗洗手液要洗手，只要我换一个场所就会需要这样的一个情况。这第一。第二个就是在喂食的过程当中，我会发现所有投喂都是用蔬菜还有胡萝卜，我就问他们为什么要给动物吃胡萝卜，他们主食不吃这些。后来我才知道，其实这个可以让我吴老师跟大家提个问题，为什么所有的动物投喂区都是用胡萝卜和那个卷心菜，这些都不是他们的主食哦，但为什么说用这个来投喂，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好，我这边大概就是这样。 我在猜测要注意营养搭配。哎，毛毛，我想问你一下，就是在这个区域应该是有科普讲座的对吗？ 对的对的，刚刚我一进来的时候就看见一个非常漂亮的紫蓝金刚对我说喵啊啊，我说大哥你好啊，然后我说大哥我坐嘛啊， 然后一会儿可能会有一位非常棒的讲解员会对我进行一个非常详细的科普讲座，而且我们拍的这个萌宝的萌预测的这个现场也就在这个科普讲座的区域内，所以的话这里的环境也是非常好的。 还有一个就是听说你还要给大毛二毛然后去这个做食物对吗？ 对，刚 包尿片。 这个包尿片这个刚饲养员说欣欣现在有点困，我说别拿出来。 行， 他们说应该会把你头上的头绳给带走吧。 这样 说现在有点调皮了。 是吗？我们这样我们呢给你更多的时间接着去感受好吧，然后一会儿我们继续连线说情况。 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关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世界杯去哪儿看呢？ 小西街80号火锅店呢、火辣爆香的地道川渝老火锅，良心食材精心熬制，啤酒花园，在这个布满鲜花的世界里，有地道的火锅，有特价的啤酒，有秘制的小龙虾， 用最美好的方式才能对得起这4年的等待。每一个又一个满足味蕾、激情四射的夜晚，就在小西街80号火锅店。 订餐电话85693066。 北京直飞菲律宾宿务巴拉望航线已经开航了，无论是全家带着孩子一起出游体验海岛风景，还是潜水迷们刷级考证，或者是闺蜜兄弟组团毕业旅行，当然还有跟爱人一起度蜜月，几乎涵盖了全部的旅游定制产品哦。切身感受当地原住民的风土人情，近距离接触鲸鲨、沙丁鱼、风暴各类海洋生物，完全置身于蔚蓝风情。具体详情请您登录菲律宾蔚蓝风情这个公众号详细了解内容。 对，作为去过菲律宾的人，一句话概括一下你的印象。 值得拥有。 好了，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我们的节目哈。 对，咱们还得再说一下题啊。 对， 因为刚才第二个题啊，吴总已经说了，非洲象的前脚有几个脚趾，正确答案呢就是前四后三，那您只要答出前四就行了。那么这份小礼物呢，是我们前方的毛毛专门给我们的幸运听众拿的小白虎耳朵的发卡， 特别可爱， 真的好可爱。如果家里有孩子或者亲戚有孩子的话，送给他们，他们一定爱不释手。当然我们的编辑会在导播间当中从那么多的听众朋友答对的当中抽取一位跟您取得联系。那么最后的那个题，象龟前脚有几个脚趾，那吴总刚才也已经说了，正确答案咱们可以在最后一节第四节让吴总来公布，那他到底有几个脚趾呢？您把正确答案发上来就行了。 对，哮天兔发来的西边的云我们也看到了，像一只凤凰一样，太漂亮了。好了，接下来我们要感受一下更漂亮的大兴的北京野生动物园的情况。我们要电话连线夏明。 Hello，Hello，你好，王源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我们三路记者当中，就是毛毛是颤颤巍巍，就是这种哈，然后感受的那个就是被。羊和羊驼围攻的情况，然后呢孙涛呢是那个 孙涛主要感受团队建设。 对，然后这小胖呢每次连线神清气爽的，感觉他没干什么你知道吗？你看 哎呀哎我的这一趟旅程呢，其实在最开始的时候就跟大家已经定位了啊，就是休闲之旅。所以呢，如果您比如说带着老人，或者呢您家的宝宝还比较小，也或者呢您觉得天太热了，但是呢又想跟野生动物有一个亲密的接触，您可以选择我的这条线路自驾游览区。而且刚才我也说了，您可以自己开车，也可以坐咱们园区提供的小火车。而且呢我这个整个行程游览下来，刚刚我说了大概是10多公里，如果您自驾的话呢可能会稍微慢一点，比如说您到了这个草食区，看到了非常可爱的长颈鹿呀、梅花鹿啊，还有马鹿啊等等等等，您可能会进行一些投喂，稍微的会耽搁一些时间。 基本上其他的都是在赏风景和欣赏这些野生动物的体态美的这个过程当中，所以整个游览下来也是相对于比较快的。而且呢，我刚刚也说了，我的任务是什么？捡鸡蛋。我要跟各位说一下，我的任务已经成功完成了啊！我顺利的把所有的母鸡下的蛋全部收走了啊，一颗都没有留啊。 请问这个任务有什么难度？比起人家孙涛和毛毛来说， 哎呦，可不好完成，真的。你眼神得好啊，你哪知道哪个窝有蛋？ 你捡鸡蛋的时候，鸡不追你吗？ 鸡被我们的工作人员拦着。啊、 所以你这个是一个摆拍项目是吗？ 所以呢，整个就是考验一个观察力，而且呢，这个鸡窝比较多啊，有多达五个鸡窝，所以我得一个一个去看看里边有没有鸡蛋啊。结果哎，非常幸运，每个窝里边大概都有两三个鸡蛋。其实来这儿的朋友们也可以稍微体验一下，而且咱们九月份不是我们还要带着听众朋友们一块儿来体验吗？一块儿有一个活动嘛，到时候我们也把这一个项目加进来。所以我在完成了我的所有项目完成了之后，现在我要告诉一下大家，我目前所在的地方是哪？我目前呢是在应该是咱们中国国内最大的一个非洲象群的他们的家里边。在这个象群家里边待着，我面前就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头小象，应该他们还没有成年，还是小象，而且刚刚我还试着给他们喂东西吃啊，非常非常可爱。有的象呢，它是非常灵活，而且咱们的饲养员喂它，平时喂它的时候呢，就是它拿象鼻子，我们都知道象鼻子特灵活嘛，就跟手似的，你把水果往那一放，它就自己用象鼻子抓走了。但是有些小象，因为它年龄还很小，它不会用象鼻子，所以你只能去把你的水果，甚至说把你的手都放在它的嘴里。一开始我还挺害怕的，就往里面扔了一下。结果呢，饲养员说不用害怕，它咬不到你的。我就大胆的把我的手放进了象的嘴里边，然后小象特别可爱，特别轻柔的就把那个水果用它的小舌头啪给舔走了。哎呦，特别特别的棒。所以我现在其实啊，是在体验一下，或者说帮助孙涛完成任务啊，因为孙涛的任务是什么？ 孙涛在干嘛？ 孙涛，哎呦，孙涛其实那个活还挺清闲的，就是去铲这个小象们排出的粪便，和他们的一些排出的准确的说是打扫他们的屋子吧。所以孙涛现在基本上已经完成的差不多了。哎，可出来了，出来，等一下啊，我把孙涛叫过来，来来来，孙涛，孙涛。 哎，他好得意着，夏明对夏明是去看热闹的，就是他把人家孙涛应该喂食的这种过程给结束了。 还有两个任务，一个是喂食，我帮他喂了，另外打扫。 你干嘛不替 他 去打扫？你干嘛不去替他打扫？ 我把电话交给孙涛。 孙涛还有二十秒的时间， 刚打扫完这个整个的相社， 二十秒的时间，孙涛。 二十秒的时间啊，好， 然后举二十秒是吧？ 来，先说一个词儿，然后下半一会儿最后一个时段再详细说。 哎， 打扫完之后感觉先说一个词，用一个词概括一下，然后详细情况我们第四时段连线再说。 啊，好的，我现在基本就是非洲雨林，汗如雨下，整个人都湿了， 所以不容易，对不对？我们这样，关于孙涛体验的情况，我们在第四时段会继续来向大家做汇报。先进本时段广告。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老公，这么着急干嘛去？ 老板突然来电话，让我马上去汇笔钱。 银行周末也能办理单位业务吗？你不会是找借口出去玩吧？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们公司用的是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可在任意银联标识 ATM 机上取现转账，真正实现7x24小时结算，还支持银联 POS 消费。 这么给力，我也要推荐给我单位的会计。 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方便就用它。详询建行95533。 本时段由小西街80号川渝老火锅赞助播出。 世界杯去哪儿看呢？ 小西街80号火锅店呢，火辣爆香的地道川渝老火锅，良心食材精心熬制，啤酒花园，在这个布满鲜花的世界里，有地道的火锅，有特价的啤酒，有秘制的小龙虾， 用最美好的方式才能对得起这4年的等待。每一个又一个满足味蕾、激情四射的夜晚，就在小西街80号火锅店。 订餐电话：85693066。

北京时间18:33，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今天正在音视频同步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熊丽。嗯，哎呀，今天的节目真的听得我根本就按捺不住这种喜悦、激动和羡慕的心情。 你没去，心里难受了吧？ 太难受了！我当时其实，在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我是第一时间就是自动请缨，我说我要去当铲屎官。我说小胖，你留在家里，你镇守大本营。后来小胖说不，我要去，说我这个盼望已久了啊！但是我们发现，我们几个争论半天都没有把花花考虑在内。我们想的是，哎呀，反正他年纪大了。可是刚刚呢，我们在听小胖，包括孙涛在介绍过程当中，其实因为很多的服务设施非常的到位，所以即便带着老人和孩子，很小的孩子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在出行方面不用担心，比如说太累啊或者太辛苦，完全不用担心。 对，而且之前我们一直跟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一块合作做这个萌预测嘛，萌预测，然后有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参与了这个萌预测，包括点击看了这个萌宠他去找觉得哪队能赢大概做了这么一个活动，而且这个活动会一直持续下去。我不是说嘛，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参与这个，然后我们会在收官的时候我们会带着这些听众朋友一块儿再到野生动物园去，那个时候你就可以去了。 是，如果只有一个名额，我会努力去争取的。 不止一个，那不止一个。 来，我们今天请到了两位嘉宾，北京野生动物园的总经理吴兆征吴总，还有北京野生动物园的副总经理杜春华杜总。我们接下来呢，要把时间交给二位哈，因为你看我们的太阳还在说，听这次节目感觉最大的就是，我对于大兴的野生动物园有了很大的改变，好想再去一次。说这个跟以前去过的时候感觉完全不同了。 不，人家家里也不一样。人说上次去的时候 是大宝， 对， 这次去的时候是大宝二宝一起。 所以一定要去，一定要去。 我接下来就想问问这个吴总和杜总哈，就是我们刚才听到他们园区这个感觉描述太大了，而且我们今天是派出了三路主持人和记者，还玩的都特别高兴，然后每个人体验项完全不同。但是作为我们来说，如果普通游客去游览的过程当中，然后我们怎么去走这个线路，是能够最完整的感受到就是不同的景观或者不同园区的。 我们呢实际上在我们的免费导游图里呢提供了一个叫游览攻略，设定了几条路线，也可以先从步行区出发，也可以先从自驾区出发。这个大兴野生动物园或者叫北京野生动物园这几年呢，实际上在首旅的支持下，我们叫国企嘛，这个每年有超过1亿的投资，所以呢每年呢我们会用项目来增加我们的品牌含金量，所以这几年呢实际上游客去的感受肯定是每年都不一样， 也就是说每年都有提升， 每年都有提升。 真的，我刚才看到他们几个发回来的图片哈，跟我两年前一年前去的又不一样了，就是这种绿色真的是满眼的绿色，包括它的这个水系，就河流的这种感觉很大的不同。 我们首旅集团现在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叫生活方式，这个叫生活方式服务业的一个创新。实际上我们呢也是按照首旅这个提的这个工作目标，然后再尝试和探索怎么样把野生动物园这个品牌北京动物园北京野生动物园这个平台这个重新打造，然后让它的含金量越来越高，奉献给游客更多的一个产品。 好，来更具体的问题，我还想问一下杜总那个这么大的园区，而且我相信去的应该都是一家子一家子的，对吧？那去了以后，比如说玩的喂小动物食品的，这些都没什么问题，有吃饭的地儿吗？ 这个我们在园区里啊，实际上有很多餐厅和就是露天的这种餐饮提供的这个设施。其实这一次主持人呢三路他们也会体验到不同的吃食。 对，我就特想插一句问，就是小胖在今天中午刚到野生动物园的时候就说 吃饭去了， 为了增加自己的能量，我专门弄了一盒，他那个应该叫炸鸽子还是叫什么呀，反正他发信息给我们说吃的口感真的跟炸薯条的感觉是一样的， 这个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咱们老北京啊有一个炸鸽子，这跟那个不太一样，这是大兴的特产。因为我们一般到自驾区的时候，基本上开车的人已经有点饿了，从市区过去呢，大概六七十公里，远一点的呢可能七八十公里。 在语法。 哎，对对，如期带小孩子的这种呢，可能到了以后就十点多十一点了这样子，他会饿。那么我们在这个区域呢，新增加了一些大兴的美食，这个东西啊是真是我们刨出来的。这是什么呢？有一个叫荞麦坨坨，这可能大家都没听说过，除了刚才您说的那个啊，它的那个炸鸽子啊是有点像一个长方形的一个棍棍的这种东西，实际上它是一种本地的吃食，然后呢再加一点这个孜然，那吃起来特别的香，嘎吱嘎吱的，非常好。 听着就流口水，开始。 对，我 也到点饿了。 对，我再说一第二个，第二个那个叫荞麦坨坨，那更好玩。那是什么呢？非常有营养的一个东西。这个是咱们大兴啊，尤其是青云店这个地方的一个特别传统的吃食，它就是用荞麦。然后蒸出的一种面食，然后呢夏天的时候因为大家都热嘛，开车就是开着空调也很不舒服，那你到了以后呢，它这个是芝麻酱加一点蒜汁儿，然后这样一拌，然后加点黄瓜丝，这吃起来特别好，而且特别特别有营养。 天哪，新创的。 这个其实在吃法上面特别像我们吃的爬糕啊， 类 似这种。 对对对、好像除了这些，我看我们的主持人在那边体验的还有一些冰品或者冷品，就比如说 西瓜，弄 一个小西瓜，对，然后里头应该是打上冰了还是什么，还拿着小吸管，哎呀，看到我们俩哟。 这个其实刚才我特别想给王伟解个难，就是他是天气预报的时候说北京没雨，但是我们这偷偷笑说，哎呀，我们大兴老没雨，因为什么呢？我们大兴老没雨啊，就是这雨一到我们那儿他就跑了，因为我们那儿的西瓜好吃，我们呢就是拿当地的庞各庄的西瓜做成的一种冰饮，这个呢，我不说，大家想象一下，然后有机会到我们那儿去尝一尝。 所以在不同的区域当中都会有一些就餐和休息的地方吗？ 都会有的，步行区会更多。步行区的话呢，你还会发现很多咱们北方人特别喜欢吃的面食啊，这个真的你去了以后，就像夏明这样的同学，他可能都吃不够这样子。 哎，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因为以前我们在去这个玩的时候，尤其像这种园区比较大的这种，就特别担心要吃饭的问题，尤其带着孩子和老人吃饭和休息的问题，因为不可能老暴晒，或者是说不可能老在车上，他会不舒适，对吧？吃的东西要不然就自己随便拿一点，但是刚才听到这个，大家可以尽管放心了。 好，那接下来还得把问题再交给吴总，咱们最后出的那个问题，象龟前脚有几个脚趾？正确答案是， 正确答案是前脚有五个脚趾，后脚有四个脚趾。 它还是前后不太一样， 还前后不一样。 哦，好， 是所有的象类都是这样吗？ 不是， 啊、不 这是 归类， 归类、也不完全，因为我这个实际上是一个进化的一个过程，用进废退，所以有可能它的前脚使的力气比较大，所以这个分散压强啊，那这样数量就演化下来最适合的。不多不少，正好五个。后面呢，就也是用进废退，不多不少，正好四个。 然后，就刚才吴总说这个，毛毛不是还问了吴总一个问题吗？ 对呀、就是为什么在投喂的时候，食物上都选的是胡萝卜和卷心菜呢？ 这个问题呢，有这么几方面。一个呢，胡萝卜呢和卷心菜呢，就是比较好储存，这样呢它不容易变质。第二呢，就这两种食材呢，它的含水量相对来说还是低一点。这个这样呢，让动物吃起来呢，就不用吃那种像白菜啊、生菜啊，含水量比较高。这样呢，这个没有营养，吃进去就全变成排泄出去了。当然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动物园呢，传统的就是从小喂动物呢，都喂的都是比较营养比较丰富的这种胡萝卜啊和卷心菜，所以最后就选择它们作为它们的一些经常性的零食了。 这个特别好，因为我带着我们家孩子去的时候，我们家孩子啊不爱吃胡萝卜，好多小朋友不爱吃胡萝卜，因为它有怪味儿，我就听到好多家长在投喂过程当中看小动物都吃胡萝卜啊，所以它那个聪明啊，眼睛好，就这种这个近距离的接触和教育其实也挺有意思的啊。 当然在这里呢也顺便说一个营养的话题，这个胡萝卜呢就咱们人类吃的最好是做熟了，因为它的维生素呢是脂溶性的。 明白明白。 哎， 我像 杜总啊，像咱们就是园区里都有所谓的，比如说夏季开放时间和冬季开放时间、这样的区别吗？ 嗯，其实我刚才特别着急想回答你这个问题，是因为在第一节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听众啊说我没有车，我怎么去啊？当然了，咱们开车是最佳的选择哈。但是如果没有车的话呢，结合王伟老师刚才说的这个问题，我们有一个官方的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关注北京野生动物园。北京野生动物园这几个字，那里面呢其实有一个游园神器，然后您可以把您的需求在那里头按相应的这个条款您去查一下，包括我们所有您游园的最佳攻略，所有我们表演的时间，我们开放的时间，包括路线，在那里面都有。 北京野生动物园，大家呢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呢去关注哈。我们先进三十秒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我们继续来抓紧，我想问一个我个人特别关心的问题啊，就是因为区域特别多，动物也特别多，有的朋友肯定不止一次去，但是每次呢都想能不能够在两位嘉宾的这个指导之下，就是看一些特别珍惜的或者是特别独特 的 镇馆之宝啊。 这方面呢，我觉得一方面请游客朋听众朋友们也好，游客朋友们也好，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那我们会实时推出我们定时定点的一些特殊动物的一些推介和介绍。另外一方面呢，野生动物园呢，它的展示效果呢，主要还是野外，还是大种群，当然还有一些特别奇特的一些动物，你包括我们的狐猴，包括我们的鹦鹉，我们的鹦鹉应该说是国内最大的鹦鹉馆， 就刚才打招呼， 对，我们的狐猴是国内最大的一个狐猴馆，这个狐猴的数量非常多，包括我们的儿童动物园，新开放的儿童动物园，有些时候举个例子，家长最后强行的把哭哭啼啼的小孩子从设备上拉下去，就不让孩子玩游艺了，这为什么？因为可能已经八点钟了，天黑了，这孩子就依依不舍，就一定要玩的开心尽兴。所以我想呢，这个里面很多很多的体验，包括森林、甚至包括我们的野生的鸟类和昆虫，我觉得如果让我推荐哪个最好，那厚此薄彼，作为一个动物园的管理者， 哪个都好， 我觉得哪个都好， 对，都跟孩子一样，哪个都好， 对对对对，确实。 哎，我晚上八点还开着呢， 那个有些时候游客不走，我们就只能给他创造这个条件嘛。 你要这么说完之后，我估计以后不走得越来越晚。 我们希望游客还是给我们能一下班的时间和机会。 所以这就说到了文明游园。其实我觉得真的是想这个请这个吴总或者杜总来说一说，就是作为北京野生动物园的家长哈、然后我们给大家一些建议啊。 实际上，简单说呢，动物园呢实际上是一个工业革命的一个产物，而且呢它是一个公共产品，动物园呢，刚才跟王伟老师在聊天，我在讲应该是三五年呢就应该看一下当地的动物园，它应该是集当地的科学技术包括一些新的技术转换大成的一个综合体，那是一个地区的一个窗口。那在参观过程中呢，实际上应该让大家呢，特别是小朋友们接受更多的教育，这个教育是来源于刚才咱们说爱，来源于咱们的知识，对吧？我们在这里面呢组织了非常多的课程，安排了非常多的内容，所以也希望呢游客呢能够按照我们园区的须知和按照我们的指导来共同的在这里面完成一个体验。 好了，我们真的是哈，说到这儿的时候呢，我们就得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来互动一下了，因为我们好多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然后说到了自己的一些这个观点、 感受， 对，我们一直都还没顾得上回答大家问题呢， 因为太多了。 有一个青芥末说想问一下，动物园可以投食吗？可以用自己带的食物吗？ 我们现在不太提倡游客自己带食物，因为我们的食物呢是精心为动物准备的，而且是在特定的一些区域，有些区域呢我们是不建议游客进行投喂的。这方面呢，北京野生动物园呢每年有超过一半以上的回头客，老的游客对我们的一些这个管理方法和游客须知呢是非常清楚的，也希望呢新来的游客呢能够理解我们从动物角度出发这种安排。谢谢各位。 笑笑妈说了，带我家女儿去野生动物园，我们坐的是那个龙车，没有开车进去，说坐龙车喂熊是最好玩的，说这个他会挂在车上，就把那个就是 确确实实 是吧， 对对对， 说这个小朋友喜欢的不得了不得了，还有喂长颈鹿和大象，一盆又一盆，十多盆，说喂的可开心了。但这是不是也得有个量啊？这个 我们像长颈鹿吧，我们是有专门的这个食量控制的，每天呢一只吃多少，所以到了那个超过那个范围之后，我们会换一只长颈鹿，就不让它再吃了、 哦、 而且我们专门给它组织的东西、哦、 嗯， 我们的熊呢是非常可爱的，而且现在呢我们正在开启一个新项目，这个项目呢希望明年五一前我们会做一个隆重的这个公告、 嗯、 这个游客会有一个完完全全与众不同的体验、 哎、 这个呢容我现在 卖一下关子， 对对对对， 我们会一直关注的、 嗯、也有好多的听众朋友都说了在那儿的感受，比如说桃子说了，说那儿的小火车服务人员特别的好，建议啊儿童推荐坐小火车、 嗯、 如果是有老人的话呢自驾，而且建议大家千万别特旺的季节，比如什么啊什么五一啊十一啊这种、哦、人会好多， 确实确实有瓶颈。 嗯， 大家可以说了，喂长颈鹿可以一直喂不走吗？那个 已经说了，喂差不多饱了， 换 下 一换换下一个、啊、 来来来，我们要连线我们前方的三位记者主持人， 嗯，他们已经汇合了， 是 喂 喂喂喂 ，hello hello， 哎看 ，hello， 看着兴奋， 我。那个哎我发现他们俩都出声了，就刚才铲屎官没出声啊， 铲屎官擦汗呢， 铲屎官已经不行了， 怎么了铲屎官，这是 铲屎官因为出了太多的汗已经虚脱了，我们中医讲血汗同源，我现在等于失血过多的状态。 哎铲屎官你先来说几句吧，今天的这感受。 我觉得我这一趟线路真的是体验感非常好，像你刚才说的长颈鹿喂食会不会走，我们今天还体验了一下真的走了，就是因为我们里边有一个师傅然后喂了几下逗他，想让我看一下他的舌头有多长，就是一直不给他吃嘛，然后人就生气了走了，走老远咋叫都不回来。所以而且他们还有一个个性特别好玩，就是比如说我拿这个柳条先给了明明吃，明明吃了一口，我看见毛毛过来，我就想给毛毛吃，毛毛是非常嫌弃明明的，他会把你那个叼过来然后扔了，绝对不会吃的。 哦，真的吗？ 长颈鹿超有，对，超级有个性，他那一口只吃一，就是他那食物只一对一，别人咬过的他绝对不吃。 爱讲卫生，好事儿，嗯， 对， 你们好好跟人学学，嗯。 对，主要啊、哦，对，好的，我今天主要就是在那里边体验了一下我们相舍的那些师傅们平常的一些打扫工作，一个就是给他就是你们说的铲屎，其实铲屎只是这个工作中的一部分，铲要把它都铲到那个笼子外面，然后最后还要拿水把它冲干净，冲完以后还要把水的相舍里边的水全部都刮干净。其实是一个挺辛苦的过程，而且你一直弯着腰，你像我们经常做家务的人都知道总蹲地腰会不好，像今天持续一个这么弯着腰蹲地的动作，而且今天师傅还说给我只是象征性的摆了那么十块八块的屎，他们平时那个工作量比那个大很多，我这样干起来已经是满头大汗，相信他们平时肯定更辛苦。还有就是 尤其是天比较热哈， 哎对，而且我今天还体验到了一个平时可能大家体验不到的活动，就是给那个大象修脚。真的，修完脚以后，我今天晚上如果再去修脚的话，我可能小费都会多给。真的是太不容易了，要好几个人配合，因为大象不会像咱们人一样说你别动啊，那个你把左脚伸过来，往这边歪一点，不会。这边有两个师傅，一个要吸引着他的鼻子，让他的鼻子别乱动，还有一个要给他喂吃的，让他的头别乱动，身体才能保持在一个相对你好修的状态，还要引导他哪只脚从哪个窟窿里边伸出来，正好是你蹲下能修到的一个位置。它里边还有各种各样的器具，就是有锉，还有各种各样的像剪子呀、刀子，好多好多种。我今天体验了两下，一个是就是给他修指甲，有点像你们把指甲边缘那块，咱们剪完指甲给他磨一磨， 磨得不那么毛躁，就是修它的指甲边缘，那个相对啊还容易一点点。然后我体验了一个真正的去脚垫，就是要拿一个刀子，然后要在它那个脚底的中央找到那种相对凸起的位置，然后给它划掉一块，把它弄平。就像咱们人，比如说你脚底下磨几个茧子，你要把那个茧子给它修平。这其实听起来挺容易的，但是它呀并不是那种锋利的边缘，所以你卡的时候劲儿并不是特别好使，特别容易就划过去了。 嗯， 但是呢你又能摸到它确实是有不平的地方，你还不能使劲往里抠，往里抠它就会出现一个凹陷，凹陷的话它走起来也不舒服。而且你还得担心着，因为它的鼻子就在你头上面不太远的地方，我跟它属于是真的完全不熟的状态，它很有可能我万一弄疼它或者它不高兴了，啪给我一下，我真的就今天是我最后一次上节目了，就有可能。所以我是多方担心，我还要顾着上面，然后手上呢你还不敢太使劲，但是你还要找到那个相对好切进去的边缘，费了好大的劲儿才切下来一小块儿。 嗯， 我觉得这个师傅做起来啊也是非常费劲的，也要找那个边缘，而且那个脚底下大家想想，你大象踩的不是它的尿就是它的粪，味道也真的是可想而知，所以这个工作也真的是非常辛苦。我才修了一块就修了好半天，师傅要给那些大象所有的脚都要修了，这真的是一个非常辛苦的工作。所以今天通过我的体验，我真是觉得，哎呀，我们平时看这些野生动物都觉得，哎呀，啊，挺活泼的呀什么，其实和我们工作人员的努力真是分不开，他们真的是非常非常辛苦。 嗯， 啊， 好的，谢谢你，孙涛。然后我们看看毛毛感觉。 好的，毛毛， 抓紧时间。 啊，我今天最大的感触就是饲养员们的不容易。虽然就是刚才我听完课堂之后，然后我就进到了他们的后续那个收回所有的老虎和狮子的时候，我发现在他们的工作区里面，所有的小现在其实已经七点了，但是有两只小老虎醒了。所有的这些婴儿都是因为妈妈不太养育的弃婴，所以工作人员24小时不停的轮休，而且什么时间给他们喂奶，什么时间给他们去要洗澡，真的是不厌其烦，24小时的轮班。所以你看到他们都是虽然他们状态都非常好，但是你看到他们眼底的那个阴影就是还是挺重的。所以就是我真的很感慨，就是我其中有一位跟我对接饲养员，我问他，我说他是爸，他也是一个家庭的爸爸嘛，我说那养老虎跟养孩子有什么区别？他说啊，动物还是好养的，至少他们只是嗷嗷，我还说话。 哎呀，当然这是玩笑话了，可是我们确实也听出这种心酸和不容易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小胖啊，让小胖做小结。来，小胖，你的时间也有限，来抓紧时间。 我知道，涛涛和毛毛呢，真的就非常辛苦啊，而且呢，确实很丰富多彩。但是呢，我觉得我的这一条线路才真正体验到了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的大家值得来的地方啊，因为这是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啊，真的是，哎呀，太休闲了。而且所有的工作人员都特别的热情，他们看到的可能是所有工作人员非常专业的一面，而我看到的是特别热情的一面，同时我还体验到了他们多才多艺的一面。我的背不是很好，有一位大姐竟然就给我按了起来，按完了之后果然好多了，你说。 因为大姐平时给大象他们也做按摩，对于你来说这太小意思了，你知道。所以、 哎、真的就是多才多艺。嗯，但是呢，说句实话，我觉得整个这个园区也好，整个我们的北京野生动物园，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它整个园区森林覆盖率也好，绿植覆盖率也好，包括它的含氧量也好，还有动物整个的状态也好，都是国内一流的，北京顶尖的，所以非常值得大家来这里消夏纳凉，哎，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你当着汗如雨下的孙涛说消夏纳凉 啊，没事，这只是体验的一部分嘛，对吧？而且最关键，我还要提醒一下所有来这里的朋友们：第一，一定要善待动物；第二呢，一定要听从我们管理员的一些这个指挥，因为有些动物呢，它毕竟是野生动物，它可能听管理员的话，但是未必听您的话。如果您的一些举止不当的话，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生活。 好嘞，谢谢你，也谢谢三位辛苦了。嗯，我们回来再继续聊，感谢三位。 不辛苦啊。 本栏目